着阳光， 守着阳光， 守着你。守着阳光，守着你。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黄磊所翻唱的《守着阳光，守着你》，收录在他1998年所发行的专辑《我想我是海》里面。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可能在现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黄磊就是现在很多热播的综艺节目当中的黄小厨黄老师，但是他在我心目当中可能会永远定格在那个形象里面，对，就是上个世纪的一些文艺老电影，半生缘、夜半歌声、夜奔、人间四月天、暗恋桃花源，就是这些比较文艺的作品当中那个文弱书生的形象。前段时间我有个台湾地区的朋友来玩，我们再次见面席间就聊天，聊了天南海北很多话题，不知道聊到最后就聊到了黄磊身上。他说几年前他有幸在台湾地区这个参加一次活动，就听了黄磊老师的一次演讲，那个演讲的题目叫做当代演艺人才培养。当时他在听课的过程当中就觉得黄磊讲得特别有道理，于是他记下了几句话。黄磊说，明星就像流星一样灿烂，却又很快会陨落，但有些人却可以成为恒星，一直发光下去。一个演员一辈子只能创造一个角色，那就是自己。在谈及到如何去演哭戏的时候，他说黄磊讲得真的很对。黄磊说，有没有哭不重要，演得对才是到位。他说有时候剧本上面说你该哭了，但是演员却不一定要哭，只要能够把那种情感表达出来而让观众哭，那才是演得真正到位的。当技巧成为能力的时候，才能成为你的一部分。演戏就是把见解经验转化成演戏的经验，演戏是一种发泄自我的方式。如果你可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杂念就会少，然后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就不会紧张。这就是黄磊在那次演讲过后我的朋友记下的这几句话。为什么会在今天节目一开场说这些话？因为我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有很多人在为自己的演员梦想在打拼，这其中还包括我的外甥，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说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一起共勉。当然也提醒各位想要做演员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这行当的朋友，先好好的修炼自己的基本功，而不是学习那些空头巴脑的明星架子。想要在这时间跟您来分享1998年黄磊所发行的专辑《我想我是海》的同名主打歌。 我的心像乱的沙滩，留着步履凌乱，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而复返。人越成长彼此想了解似乎越难，人太敏感活得随风浮却烦乱。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相依相偎相知，爱得有没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 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我想若是还冬天的大海轻轻随风清白，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若是还宁静过盛开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我想若是还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若是还宁静的盛开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听黄磊早期的音乐作品，有没有一种会掉进到黄磊歌声所营造的一种电影桥段里面的那种感觉，仿佛所有的歌好像在他的声音表达里面都有一种故事情节在闪动。那在这里我想把各位的情绪拉回到我们节目开场听到的第一首歌，守着阳光守着你。我前面就说了，这是黄磊翻唱的一首老歌，翻唱自潘越云1982年所发行的专辑天天天蓝当中的一首极老极棒的歌。而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潘越云的这首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天天天蓝。 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情是深意是浓你是苦像是 作品，他和陈立欧在某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就交唱，然后自己创造的，听过的人都非常喜欢。那作家亮轩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向卓以玉学了这首歌，由于词意比较美，所以呢他在一次他老亲家的聚会之后就被流传开来。起初最开始唱这首歌的是民歌手范广慧，在他的演唱会现场发表的，但是他没有发表任何的出版物，也就是没有发表专辑。当时识货的吴楚楚一听到这首歌就把它拿过来预备制作给潘越云，可是潘越云在制作1981年的第一张专辑《再见离别》的时候，好像吴楚楚觉得好歌太多了，就把这首歌留下来代用。直到李寿全担当潘越云的第二张专辑制作的时候，才将这首歌放进第二张专辑，甚至拿这首歌的名字当专辑的名字。那时候也巧赶上在上演《梁祝》，所以呢陈志远就受这个影响，就把这首歌的编曲加入了很多古典民乐进去。除此之外，他还为掌握住《天天天蓝》这种苦思苦念的哀怨的意境，加入了一些小提琴独奏，试图抓住每一个听者的耳朵和情绪。这张专辑当时一发表的时候就轰动整个华语唱片界，销量突破10万张，好像在当年还获得了很多奖项，最佳制作、最佳演唱、最佳编曲三大奖项。另外1994年的乐坛评选十年，就1975年到1993年所谓的台湾地区的百家专辑的时候，这张专辑排在第4位。说实话，大家对这首歌比较熟，对前面黄磊翻唱那首《守着阳光守着你》比较熟，而我喜欢一首不太红的歌，比较有爵士味道的一首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很不起眼、时间也比较短的一首老歌，叫做《叫我怎么说》。我们这个时间就来听。 其实对你已非没感觉，虽然每次你在我面前，为何你无法走入我心底？其实对你已非没感觉，其实对你已非没感觉，虽然每次你在我面前，为何你无法走几次的想告诉你，总是还是提不起勇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你说你说你叫我怎么说， 爵士风格的音乐，当然还揉进了一些早期台湾民歌时期的那种文艺调调爵士进去， 旋律有一种诙谐可爱的感觉，而且阿潘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也不卑不亢，可以听出来他真的演唱功底相当棒，非常非常享受他的这首歌。所以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不得不赞叹，不愧是殿堂级别的歌手。我最近一次在现场听他唱歌是在南京的森林音乐会上，那次除了他阿潘自己之外，他还带了好友黄舒骏来。好了，延续这种听歌的线索，我们往下听听黄舒骏的这首《马不停蹄的忧伤》。 我永远记得少年的时候，在微微家的后门祈求一个永恒的约定，哦，令我心碎的记忆。他那凄迷的眼睛，温暖的笑声，寂寞的声音，弥漫着我的心里，说着他最后的话语。他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娘和美好清晨等着你，可爱的男孩吉普赛了，我不值得你为我停留清醒，哦，不要哭泣。 写字，然后等待每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在下一个二十岁来临之前，做一个幸福的凡人，热情不减，好奇不灭。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每晚零点，王平与你

一起绽放。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不管你生活在哪里，这个时间你配合我一下，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我们享受一个最纯净最美好的听歌时间。那当然，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感受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一组我个人觉得比较文艺的一些歌声，我们继续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往下听。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黄舒骏所演唱的《马不停蹄的忧伤》，它收录在黄舒骏1995年所发行的专辑《未央歌》里。那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标题主打歌《未央歌》。 当大雨吻上茂盛的春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只是不知道小童的那个秘密是否就是林野美。在未央歌的催眠声中，多少人为他回忆梦见，在寂寞苦闷的17岁，经营一点小小的甜美。在不同时候留下同样的眼泪，心中想着朋友寒暑中人无间，究竟是谁比较像谁。那朵校园中的玫瑰是否可能种在我眼前，在平凡无奇的人世间给我一点温柔和喜悦。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林野美，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通宵线，你知道你在在寻找一种永远。这几年的岁月，我几乎忘了曾有这样的甜美。突然听说小童在台湾的消息，我想起从前的一切。为何现在同样的诗篇已无法触动我的心弦？也许那位永恒的女子永远不会出现在我面前。我的弟弟，我的妹妹，你们又再度流下同样的眼泪。哦，多么美好的感觉，告诉我你心爱的人是谁。多么盼望你们有一天真的见到你的林野美，吴宝生和童小贤为我唱完这未央的心愿。 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就如果收音前的你现在还没有看过陆桥的那本《未央歌》的话，你很可能真的不知道黄淑君在这首歌里面到底在吟唱些什么。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你就不能放过陆桥的那本《未央歌》。我有看过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太美了，以至于书中的故事好像就只能是书中的故事而已。我上中学的时候有看过这本书，我当时就觉得真的书太美好了，以至于书中的故事好像就只能是故事而已，就像是这首歌里的歌词所写的一样，为何现在同样的诗篇已无法触动我的心弦，也许那些永恒的女子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李艳梅、吴宝生、童孝贤，这几乎就是完美的人，从内到外你很难想象会在现实生活当中碰到那一个，而这本书里居然能有好几个，简直就是生命里不能承受之美。你想想《红楼梦》里面才貌双全的女子比比皆是，但是细想想你觉得那很自然，挺自然的。可是再想想你看完这本书《未央歌》，如果把它拍成电影的话，选女主角的难度恐怕也会和选宝黛钗一样吧。反正提醒各位，你听完这首歌如果还没有完全听懂的话，你可以找陆桥的那本《未央歌》来读，读完了之后或许你就明白他在唱什么了。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周志平在当年帮李克勤创作的音乐作品《红楼梦》。 谁共谁曾话过，一生一世也愿意，谁为谁曾赠予，一些诗句每年千千，这个世界再继续旋转，人人无暇在每日怀念，为何在梦里两小的恋爱又再重演。从前谁能预算分手的季节在变，盟誓何时亦演变，怎么将尴尬避免，友情残留在往日来信，还系前面是这样遥远，曾回答说这两相做人像昨天。红楼梦最美那节说到代用，以献给贾宝玉痴痴心意，流传绝世爱意，世事难如意，尝尽再试去爱已没意思。过去的一首爱歌，一个面孔不识的吻，每段记忆只能回味，暗暗替这结局痛悲。从一首爱歌，一个梦想，一生誓约，也会看见挂满隐约泪印。分手的季节在变，盟誓何时亦演变，怎么将尴尬避免，友情残留在往日来信，还系前面是这样遥远，寻回答说这两相作人像昨天。啊，《红楼

是郑智化专门帮赵传创作的音乐作品，叫做《沉默的羔羊》。歌曲实在太好听了，所以郑智化在发行自己专辑的时候又重新演绎了一版。而后我还听过于台烟有翻唱过，然后如果记忆没有出错的话，1993年新加坡的电视剧《双天至尊》就启用这首歌作为主题曲。我喜欢这首歌，就因为开场的第一句话：当别人误解我的时候，我总是沉默。沉默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反驳。喜欢这种做人的态度，不管外界风云如何变化，有再多不利于自己的这种流言蜚语，都可以不去理会。因为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这种姿态，你依然是你，所以不必反驳。我为什么喜欢这种态度？因为我自己是白羊座，总是第一时间给人第一反应，所以我一直很向往自己可以活得如此淡定，如此的波澜不惊。所以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时常提醒自己赶紧听这首歌，让自己淡定下来。但是有的时候还不管用，但这两年好一点吧。好了，如果你也是一个冲动型的男孩，倒不妨时常来听这首歌提醒一下自己。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赵传《男孩看见野玫瑰》。 喜欢容易凋谢的东西，像你美丽的脸，喜欢有刺的东西，也像你保护的心。你是清晨风 赵传所演唱的《男孩看见野玫瑰》。前天看到万芳在微博当中说，他将和赵传在马来西亚开一场名字就叫做《男孩看见野玫瑰》的演唱会，顿时就有种坐不住的感觉，就想问收音前的你，如果我们也组织一场活动，去看一次演唱会、一场电影或者其他的什么活动，你会来吗？ 如果你也有想法想支持一下，记得你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建议留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的私信里，那告诉我一声你有什么样的这种想法，或者说什么样的形式可以建议，我们可以在这个夏天到来之前聚一聚。好了，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好，这个时间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万芳所演唱的《心不了情》。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快乐。